才是拥有知足的快乐，叫我忍受心痛。知足的快乐，叫我忍受心痛。 至少能不遗忘，就像冬天的不到疯狂，至少能陪你流浪，就像疼痛在身上流淌，至少能得到安慰的拥抱。你也许是我的不到深陷荆棘的领域。